山巅烟天上了雪也对，为什么你还不回来，不回守在空归，你骄傲我苦守在爱空归。这里柔情存恩断，偏有陋室比家声声冷脆。你若是一去不回来，不回来